听 见霓虹定为风衣，断河里守孤立，你为何不讲一声更换这霓虹，将破衣脱去赤露身形，满堂中文武过关齐度颜面，霓虹他倘若无人颜色不更不易得，迟延了半晌，徐徐着裤，曹操大怒，说好一个霓虹朕大胆，在庙堂之上如此无礼，却为何把个羞耻全无，礼义不通。霓虹说欺君王上方为无礼，我要撸一撸清火之体，父母的一心何言理不通。曹操说如为亲母那不是着不，霓虹说着者目下就是你的奸雄，你不便于贤着在目，把那忠言着在听，不懂诗书着在口，不通筋骨着在心，你不懂天下的诸侯着了你的肺腑，你常怀弑君篡逆着了你的心胸，我本是明教的班头斯文领袖，你如果充当不力是兼陪你的魂勇，只骂得曹操闭口无语，羞愤交加，颜色变更。曹孟德要用奸谋施诡计，借剑杀人是他素日之能。冷笑道：“霓虹，我命你前往荆州降刘表，事成归来我保你做东西。”到后来那霓虹被皇族弄斩，刀下丧命好可叹，兵心铁胆西南子，夜行黄老一命丧残生梦，世代有情 命。好，小林想开个红，唱得非常好。 那么今天呢是大年初六，在这里也给大家拜个年，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。谢谢。下面呢再为你演唱丑末寅初片段。他是苗

临且进传令三寸门，你们细听断响，说那四支兵船呐、啊，休往前进，且在那芦花深处去隐藏。但见我手中的红旗已摆起来接应，哦，儿郎们一命去隐藏。这舟上忙吩咐把一船给我龙南，哦，你了看他弃舟等岸走慌忙，跟随众人把城擒获，见三街路市热闹非常，街前不断人来往，一个个俱是爱见曾飞的机场。来到府前巡着门里啊，说我奉纳我们吴侯的差遣来到了贵邦，特要见你家的夫人，我家的郡主，你就说俺舟上求见，有要事相商。那门吏闻听，往里回禀，寻着那内宅之中的小梅香丫鬟内禀说舟上的求见。人说哦，他是个心腹的家将，你命他如常。丫鬟传出周善随入在帘儿外，他跪倒磕头问安，连里夫人忙说免，周善叩头站一旁。孙夫人先问我母国太好，好问吴侯可安康。你经过江阴山市，你要一一的从头说端详。周善说我来非为别的事，为之为国太他病在床，想郡主携带着公子过江探望，书信那一封，前尘我过江。孙夫人见书啊，如胶醉呀。

则见在马上端坐一员将贺，真是威风凛凛，相貌堂堂，明亮亮的蓝银盔上圣杀气风飘飘，九曲翻银冠顶梁，神烁烁酷墨浓眉，精神满端正正，他的鼻直口阔地何方，后大大两耳垂纶，银盆面雄赳赳，膀炸腰圆气概轩昂，穿一件素罗袍衬，银叶甲悬两面，护心宝镜放好光，细条那雷甲丝套穿就古风里里，请高宝剑笑中光，你砸砸那火中密板，雕翎间飞鱼带，铁背铜胎，那宝雕弓一张，蒙一双，那虎头战靴，飞波底悬一堆，剑一二当在两旁，七匹那赶追风，银鞋寨情义敢，兵精将怕，那五高山飞枪来的是真定府长山将赵子龙，在长坂坡前藏把美名扬，悬哨方回听，家将禀说孙夫人携带小主去过江，赵云吃惊连说是不好啊，这其中有诈暗阴，把两把啦啦啦一催马来到那江边，见那船缓未走，子龙一见喜洋洋，大叫道：“说你们且莫看船，容俺赵云相送。这舟上见有人追赶，就气满胸膛，吩咐声开船。”将红旗一摆，芦苇中四船齐出是各两道墙，五百儿郎齐排列，人人奋勇似虎狼，五只船接连一处顺流而下，赵云马上犯思量，这明明是那东吴定下的牢笼，急得们过江来把金竹筐，夫人过江有什么要紧，怕只怕小主的命有伤，我只恐即将大事托我等，若有了半点差错，我面貌无光又大出，风顺水急船一去远，猛抬头见人影儿遥遥，是渺渺茫茫，无奈何赵云矮将追赶，真凑巧江岸旁新拦一只小小鱼航，子龙大